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大家都知道智能手机、智能家电，那么智能高速公路大家听说过吗？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一聊我们中国首个智能高速公路。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浙江省将在2022年之前开通中国首个智能高速公路，这意味着以后呢，整个高速公路的安全系数的提高，同时呢，平均时速呢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公里。好，我们看看相关的英文。浙江 province will open China first intelligent super expressway by 2022。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词呢，叫智能高速公路。这个智能啊，用的是呢 intelligent， 是智力的意思哈。intelligent， intelligent 这个词啊，它可以指呢一个人特别的聪明，可以说这个人是 very intelligent。那么当然这个词呢也可以指这个情报啊，这个部门也用这个词 intelligent， 什么比如说 agency 啊或 department。 那么今天呢这个公路啊用的是呢 intelligent super expressway， 规定完成的时间呢在2022年。这个公路的修建呢，它意味着呢整个的安全系数的一个提高， which means increase safety。Increase safety， 这里面提到的是安全性，是 safety， S-A-F-E-T-Y。 另外呢一个平均时速可以高达120公里， and higher average traffic speed， 这里面这个 average 平均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 A-V-E-R-A-G-E， 这词可以指一个平均的分数，平均的身高， average score 哈，平均分数， average height平均身高和 average weight 平均的一个体重。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 average traffic speed， 平均的一个时速可以达到120公里每小时。 up to 这里面哈是很好的一个词组，表示说一个东西的上限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up to 120 kilometers per hour，120公里。那么看看这条路它连接的城市有哪些啊？连接杭州、绍兴和宁波的六车道高速公路将于2022年杭州亚运会开幕前竣工。那么六车道，这个车道呢用的是哪个词啊？同学们想一想，哎，是这个 lane 这个词， L-A-N-E lane。 我们看到呢马路上呢有的时候这个马路很宽，那么画成不同的车道，每一个车道呢就用这个词 lane 来表示， L-A-N-E lane。 The six lane 它的长度呢长达呢161公里哈， 161 kilometer freeway linking 杭州、绍兴 and 宁波 will be completed， 将会完成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2022 Asian Games in 杭州。这里面提到的是一个词哈，一个重要的一个赛事啊，是亚运会 Asian Games in 杭州。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呀，对高速公路的速度呢设定了一个限制哈，最高为每小时120公里，但目前啊平均速度呢估计呢为每小时90公里。 China Road Traffic Safety Law， 这里面提到的是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China Road 后面加的是 traffic 交通，然后 safety 安全， law 法律，合到一起呢是一个交通安全法。 set limits 啊， set limits 同时呢是一个速度的一个限制呢，是 speed limit， set speed limit on expressway at 120 kilometers per hour 哈，最高 只能跑到120公里。 But the average traffic speed 又出现了这个平均的一个时速呢，估计呢在每小时90公里。这估计这个词用的是一个有一些啊多少有一些难度的词，叫 estimated 啊，大约估计 estimated。 同时这个词呢往往呢用在被动语态哈，是特别常见的。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estimate。 那么它的被动语态呢是 be estimated， be estimated。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这条高速路啊，它的一个设想是什么。这条高速路的主要的设想呢是建立一个连接司机、汽车和道路的一个传感系统，它能够提供监测和早期危险的一个预警。那么同时啊，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速度呢 20%到30%。 好，看看这个一个设想啊，主要的设想 The main idea 哈、啊、main idea 这个词组啊，我们在做讨论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呢用的场合特别多，表示对一件事情一个中心的一个概括哈，一个提炼。 The main idea is to build a sensing system。 那么提到了说一个传感系统，这个 sensing S-E-S-I-N-G a sensing system。 那么它能够把谁谁谁哈三个连接起来，我们想一想哈，能不能记住提到了哪三件事情呢？哎，一个呢是这个司机 that links the driver， 然后呢汽车 the car and the road，把道路哈，这三方司机、汽车和道路呢给他们有机的联系起来，同时提供监测和早期的一个危险的预警。 and providing monitoring， 这里面这个预警啊用的是 monitoring。 那么提到了这个监测呢是 monitoring， M-O-N-I-T-O-R 这个词我们学过，它可以指呢一个监视器，但是呢它作为一个动名词用的是 monitor， 后面加一个 ing， 是一个监测，以及呢 early warning of danger 啊，对危险的一个早期的一个 warning， 一个提示，一个警示。 and to make sure the safety， 确保安全， while increasing the speed by 20% to 30%， 增加这个时速呢达到 20% 到 30%。 好，那么看一看这条智能高速公路呢，它的路面有三层结构，顶部呢是混凝土，中间呢是光电板，以及呢底部的绝缘三层。所以说我们这个智能高速路啊，它的的确确不简单哈，它的结构呢跟我们一般的高速路呢是不一样的，它由三层构成。那么看看它这三层的英文如何来说哈。 The expressway will be made of three layers， 用的词是 layer， L-A-Y-E-R layer 哈，表示一层三层。第一层呢我们说顶部的呢是这个混凝土式的这个 concrete， C-O-N-C-R-E-T concrete 这个词，它呢作为名词表示混凝土，那么作为形容词呢表示非常扎实的哈，非常稳健的一个东西啊，比如说 concrete a progress 或者 achievement， 表示我们取得的进步呢非常的扎实，非常的稳定。 on the top concrete on the top， 然后呢接下来的是中间的光电板 photovoltaic， 这个词呢是 photo 这个词 photo 啊，大家想一想会认为是这个照片，其实呢这个 photo 它最基本的意思呢是一个光的意思啊，光电哈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词今天呢我们学到 photo 另外的一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意思，表示说一个光的意思啊， photovoltaic panel 表示一个板 P-A-N-E-L。 in the middle to 它的目的呢是能够，我们知道光电板能够产生一定的电能哈 to produce electricity， 同时呢底部的绝缘层 and insulation on the bottom。 今天学到另外一个词叫 insulation， 表示一个绝缘的意思，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insulation insulation on the bottom。 好，那么这条高速公路呢还将拥有呢支持电动汽车使用的设施，其中包括太阳能充电站。从长远来看呢，其目的呢是让司机能够使用无线充电技术为自己的汽车充电。那么看这句话的翻译， The expressway will also have facilities， 这个设施 F-A-C-I-L-I-T-Y 有这个设施 to support the use of electric cars， 电动车 electric cars including 包括了太阳能哈 solar powered 这个词 ，solar powered。我们说太阳 ,solar, powered plug-in charging station, 这里面 plug-in 表示说这个充电的过程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呢把这个东西插进去就可以了 ,plug-in charging station, in the long run, 从长远来看哈，这个词组啊希望同学们记下来，直译呢长跑，但是呢跟长跑没有关系了啊，它表示说从长远来看呢，其目的是让司机能够用无线充电为自己的汽车充电。The goal is to allow driver to recharge their cars. 充电这个词 ,R-E-C-H-A-R-G, recharge their cars using mobile, 移动的这个词。后面表示无线哈，这个我们说线呢是 wire, W-I-R-E, 但是无线呢后面加一个否定的后缀是 L-E-S-S, wireless charging technology, 啊一个技术。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Zhejiang province will open China's first intelligent super expressway by 2022, which means increased safety and higher average traffic speeds of up to 120 kilometers per hour. The six-lane 161 kilometer freeway linking Hangzhou, Shaoxing and Ningbo will be completed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2022 Asian Games in Hangzhou. China road traffic safety law sets speed limits on expressway at 120 kilometers per hour, but the average speed limit is estimated at 90 kilometers per hour. The main idea is to build a sensing system that links the driver, the car, and the road, providing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of danger to make sure the safety while increasing the speed by 20 to 30%. The expressway will be made of three layers, concrete on the top, photovoltaic panels in the middle to produce electricity, and insulation on the bottom. The expressway will also have facilities to support the use of electric cars, including solar power plug-in charging stations. In the long run, the goal is to allow drivers to recharge their cars using mobile wireless charging technology.好，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将请来两位同学，第一位是来自于北京中德学校的未来同学，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范敏仪同学。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首先让我们来欣赏未来同学给我们带来的 Double Fudge。 Hi everybody, my name is Claire. I am 10 years old in 5th grade from Beijing Zhongde School, and I am reading a part in Double Fudge. Who's mixed up? The minute Jimmy and his father moved out of our building, Henry started painting their apartment and fixing up the old kitchen. Lucky for the new people, he did, because Frank Fargo never cleaned out his refrigerator. He kept everything until it turned green with mold and so smelly you nearly fell over when the door opened. The new people have a kid Fudge's age.We met in the lobby the afternoon before school started. I'm Melissa Beth Miller and I'm in the mixed up group, she announced. She had kid tattoos plastered up and down her arms. I'm in the mixed up group too, Fudge told her. It's not mixed up group, Mom said. It's mixed group. What does that mean, I wondered. And how come it's the first time I'm hearing about it? That's a relief, Melissa's mother said. We're new here and we got Melissa's school assignmentand I was very concerned. By then, Tootsie had fallen asleep in her stroller. She was barefooted and Turtle started licking her toes. I don't know what it is about toes, but all of a sudden, he's an addict. It's like he can't help himself. Old people's toes, clean toes, disgusting toes. As soon as he sees a set of toes, he's at it, sniffing, nibbling, licking.I'm hoping he'll forget about toes once it's winter and nobody's walking around in sandals. From these paragraphs, my feelings are, the main character Fudge was very insistent about himself being in a mixed group with his new friend Melissa, and his brother Peter was very annoyed when everybody's putting all their attention to Fudge.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呢是范敏仪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笠翁对韵》。 大家好，我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三年级二班的范敏仪，今天我给大家读《笠翁对韵》。笠翁对韵，一冬。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合左右，身商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金树缕，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河对汉，绿对红，雨伯对雷公，烟楼对雪洞，月殿对天宫，云爱戴，日同盟，蜡鸡对鱼棚，过天星似箭，琥珀月如弓，一缕客逢梅子雨，池亭人意偶花风，茅店村前皓月坠林鸡唱韵，板桥路上清霜索道马行踪，山对海，画对松，四月对三宫，宫花对镜柳，塞雁对江龙，清暑殿，广寒宫，石翠对啼红，庄周梦化蝶，吕望赵飞雄，北涌当风亭下扇，南连瀑日省东烘，鹤舞楼头玉笛弄残仙子月，凤翔台上紫箫吹断美人风。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朗诵。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故事的题目是雪人的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the snowman. 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雪人的故事。 Do you like winter? I like it very much becauseEverything is white. It is very beautiful. Have you ever made the snowman before? Can the snowman fly? 那么大家喜欢冬天吗？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满哪儿都是白色，非常非常的美丽，对吗？那请问大家，你曾经自己堆过雪人吗？那这个雪人会飞吗？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Raymond Breaks the Snowman. 那今天这次老师为大家讲雪人的故事。Hooray! It is snowing. James gets dressed. He runs outside. 太棒了，下雪了，哇哦。那 James 赶紧穿好自己的衣服裤子，然后穿上靴子，他要跑到外面去，要做什么呢？ He makes a pile of snow. 他堆起了一个雪堆儿。 He makes it bigger and bigger. 他把这个雪堆堆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要干嘛呢？ He puts a big snowball on top. He adds a scarf and a hat. 他在这个雪堆的上面放上了一个大大的雪球，然后又加上了围巾和一顶帽子。 It looks like a snowman. 这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雪人吧。He has an orange for a nose. He has coal for eyes and buttons. 然后呢，他加上了一个橘子，用橘子做雪人的鼻子，然后又找到了一些煤球，把它做成眼睛和雪人衣服上的扣子。There was a fine snowman.哇哦，太棒了，多好看的一个大雪人啊。哇哦 ,it is a huge snowman, right?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雪人啊。It is night time. James sneaks downstairs. He looks out the door. 在晚上，James 悄悄地走下楼梯。他试着往门外看。What will happen?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What does he see? The snowman is moving. 他看到了什么？哦，我的天哪，雪人现在会动了。Is it real? 这是真的吗?I don't think so. 我可不认为雪人会动。James invites him in. The snowman has never been inside a house.哦，那 James 现在邀请雪人进到他家里面来做客。你可要知道，雪人是从来都没有进过屋子里边的，他对任何事情都非常的好奇。哦 ，interesting， 好有趣呀、啊、！Hello cat， hello lamp， hello paper towels。你好，小猫咪。你好，台灯。你好，餐巾纸。哇哦，雪人对任何事情都感觉到很好奇。The snowman takes James' hand. They go up, up, up into the air. 好吧，雪人拉住 James 的手，把他领到门外去，然后他们就一起高高的飞呀飞呀，飞到天空当中去了。They are flying. 他们飞起来了，飞得越来越高。They are flying over mountains and cities. 他们飞过了高山，飞过了城市。哇，好开心呢。What a wonderful night. 多么棒的一个晚上啊。James 和雪人玩的都很开心。It is morning. James jumps out of bed. 哦，快看呢，现在天已经亮了。James 赶紧从床上跳下来。He runs downstairs.He runs into the kitchen. He runs outside. 他从楼上飞奔下来，他跑过了厨房，他跑到了门外去。他要干嘛？他要去找雪人。But the snowman has gone. 可是这个时候，雪人已经化掉了。It is a very lovely story, right? 今天Jason老师给大家讲了关于雪人的小故事，这是一本非常非常经典的故事书。我们可以为雪人戴上帽子，扎上围巾，用橘子当鼻子，用煤球当眼睛。那我们还能够让雪人走进我们的家里，还有雪人可以带着我们一起飞到天空当中去玩呢。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小主人公的想象力是多么的丰富啊，而且小主人公对于雪人的爱是多么的棒啊，对吗？那么同学们，小朋友们，冬天来了，你可以和爸爸妈妈堆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雪人了，说不定也会有一段奇迹的故事发生呢，好吗？ Thank you.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这次老师提出的如下问题。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the book? 那么请问大家，在这本故事书当中出现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夏天？是冬天？是什么样子的？ Question number two, What happened to the snowman in the end of the story? 那么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们知道雪人怎么了呢？ Question number three, Have you ever made a snowman before? Can the snowman fly? 那么请问大家，你曾经自己堆过雪人吗？那你的雪人可以飞吗？ 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这次老师的问题，好吗？